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17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2021年度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提高。 本市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发布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 中国新冠灭活疫苗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最新动态。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上限，按照缴存基数上限28,221元和最高缴存比例12%来测算，具体月缴存额度最高是6774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06元，单位和个人月缴存最高额度都是3387元。 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继续执行5%到12%的缴存比例政策，缴存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的缴存比例。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期还将对长期没有清理的封存账户信息进行公示。 公示人员包括两类，一是符合销户提取条件的封存人员信息，包含无法联系家属的已故人员和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二是身份信息不清晰的封存人员信息。 请职工或者家属按照规定尽快办理销户提取手续或者个人信息变更手续。 此外，全国住房公积金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全国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超过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94%，全年有超过6000万人提取公积金，占实缴职工人数的39.69%。 在去年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笔数中，中低收入职工贷款超过95%，首套住房贷款超过86%，144平方米以下住房贷款超过90%。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对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明确，购房人可以统一通过市级代持机构建立的网络服务平台出租共有产权住房。 服务平台要联网核查购房人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之后才能发布出租信息，鼓励优先面向本区公租房备案家庭和符合共有产权住房购房家庭的家庭出租，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 那没有经过代持机构同意，购房家庭不允许擅自出租住房，商业网站、房产中介等不允许提供相关服务，对违规出租者采取将不良记录入管理系统、暂停本套住房回购和上市手续等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最新发布，全国高校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高校本科生都可以由用人单位申请办理引进。 据了解，引进范围是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就读最高学历期间没有与任何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且按时取得学历学位的非北京常住户口应届毕业生，同时毕业2年内初次就业的毕业生也参照执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麒麟人才评选发布会昨天举行，今年共评选一麒麟人才166人，另外还评选出优秀人才1899名。 目前北京经开区人才总量已超过29.9万人，人才贡献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达到59.3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周末还会迎来降水天气。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低涡系统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将迎来明显的降雨时段，并伴有短时强降水、6级左右阵风和雷电，预计明天降雨趋于减弱结束。 此外，本市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恰逢周末，请公众尽量减少不必要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农玉环路38号院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昨天正式开诊。新龙泽院区将主打骨科特色，设有41个专业科室服务周边居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请王子彤到二诊室就诊。 上午9点，开诊第一天的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的儿科候诊区就坐满了家长。儿科主任万乃军告诉记者，开诊第一天他们放出了64个号源，一下就被挂满了。 主要的设置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儿科的常见病，我们设置了专门的像雾化室啊、输液室啊，也做得很温馨。那么另外呢，就是内分泌专业，就是我们生长发育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开设了保健门诊，对于这种0到14岁的孩子整个的一个健康的管理。 新院区门诊设41个科室专业，主要以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中医科等综合学科为主，兼具骨科特色。800张床位，23个科室设置有病房，病房分3批逐步开放。积水潭医院常务副院长蒋学远介绍， 将来啊，这个院区肯定是综合为主，肯定会有我们骨科的特色，骨科的床位大约能占到40%。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建的院区宽敞明亮，医院内指示标志字体大，标注清楚。积水潭医院医务部主任陈伟介绍，门诊大厅设置8个挂号收费窗口，门诊区域共设置121台自助机。 那么自助设备呢，不仅可以有我们常规的挂号，还有缴费的功能，还可以打我们各种的票据，同时呢可以打我们的检验报告单。将来我们还可以上线在自助机上就完成我们的各种检查项目的预约。我们在每一个楼层呢，都为老年患者的朋友呢设置了便于他们使用的这种人工缴费的窗口。 新龙泽院区开业初期，门诊每天放号量控制在3000个以内，随着门诊量逐渐上升，预计每天的门诊量将能达到6000左右。 再来关注垃圾分类，市有关部门计划对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费管理政策进行修改完善。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以通过在首都之窗证明互动板块留言、信函、邮寄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双清别墅和来清轩日前上线了 5G 加 AR 游览体验场景，这也是市属公园今年第一个 5G 应用试点。今天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游客在安装好应用程序后，在不同的区域就可以触发导航、聆听红色故事、观看视频、与虚拟景观拍照合影，使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相融合，让游客更加多元地了解香山革命纪念地的红色历史。这一 5G 应用场景是运用华为合图技术打造的，当前华为、荣耀手机的大部分机型都适用，其他品牌和机型的应用将会陆续上线。2019年3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就曾联合华为、中国移动研究推动了 5G 应用场景在玉渊潭公园樱花季期间的落地试点，实现 5G 在公园领域的第一个试点应用。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年根据市属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名园的属性、不同类型特点和市民游客的需求，筛选公园 5G 应用场景，目前正在加快促进 5G 智慧导览、VR 全景直播、智能储物、智慧步道、智能无人清扫车、无人智慧零售车等，让游园群众受益的 5G 应用场景落地。香山公园是今年的第一个 5G 应用试点。 丹青送伟业，贵州脱贫攻坚百米画卷主题展昨天在民族文化宫开展。展览用笔墨丹青讲述贵州脱贫攻坚故事，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今年京津冀第一趟泾河号旅游专列由2014列车昨天下午从北京西站鸣笛始发，全程16天，涵盖吐鲁番、和田、敦煌等地名胜景区和著名景点。 后续还将开行小西部高端旅游专列，计划开行承德、塞罕坝、张家口、隆化、沧州等京津冀周末旅游班列。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会同北京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前往东直门交通枢纽中心随机查餐厅，3家不合格餐饮商户被曝光，分别是东直门五光十色美食城、和和谷和金凤城祥东直门2店。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随机查将形成常态，贯穿全年，对投诉举报热点和市民关注的网红餐厅将加大随机检查力度。 再来关注疫情防控，截至昨天中午12点，北京市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超过1853万人，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5%，超过1753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程接种率超过90%。 市疾控中心倡导市民继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非必要不出境，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 针对多地出现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出行以及公职人员停发工资等通知，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管》相关要求，适龄无禁忌人群应该做到应接尽接。对于个别地区出现的限制通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已经关注到，并且呢及时予以指导和规范。 根据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消息，昨天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3至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工信部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达到50亿剂，累计供应国内新冠疫苗超过14亿剂，供应国外超过5亿剂，目前达到5.7亿剂。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昨天正式启动，首日成交量410.40万吨，成交额超过2.1亿元，实现开门红。中石油、中石化、华能、华电等参与了全国碳市场首日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作商品来进行买卖，达到控制碳排放总量的目的。首批纳入碳排放交易系统的2225家履约企业，都是年综合能耗在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火力发电企业，基本覆盖全国。 央行昨天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将继续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但不预设推出时间表。 预计在冬奥场景中，社会公众可以不需要银行账户，直接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短期来华的境外居民也可以直接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满足日常支付需求。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涉及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校园贷、信用卡、理财、保险等业务虚假宣传、误导销售、捆绑搭售、霸王条款等问题。 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机构建立监管评价体系，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将消保工作内嵌到经营管理中。 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国家网信办昨天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深交所昨天表示，从8月1号起，香港市场的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1%上调到0.13%。按照有关规定，投资者进行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要按照联交所市场的有关规定交纳相关费用。 国际方面，日本东京都八丈岛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1:12左右发生5.5级地震。 欧洲近日来多地持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造成通信中断。在受灾最严重的德国西部，截至16号中午，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03人死亡。 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等国也有部分地区受到洪灾的影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13个省处于橙色警戒状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上半年央企净利润突破首破万亿元大关。 新京报关注，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中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 北京青年报报道，模拟亚马孙河生态环境，北京海洋馆1号生态缸全新亮相。 人民日报关注古都北京的红色地标。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30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10播出。今天来关注，本市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首场报告会。 7:40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昨天开市，首笔交易额达790万元，那跟我们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进行中。近年来，围绕 7.8 公里的中轴线，北京在功能疏解、古建筑修缮、街巷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老城保护替代了旧城改造。那么，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北京市进行了哪些积极探索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张女士在婚恋网站邂逅了自称在银行工作的杨某，两人一直微信联系。杨某给张女士推荐了一个投资链接，不到一个月，张女士先后打了824万。然而到可以提取收益的那天，钱取不出来了，杨某也失联了。张女士认为自己被骗，婚恋网站也有责任。那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说说网站是否担责。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暑期公园科普夏令营开启，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开幕，一周演出信息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北京市疾控中心与市气象服务中心昨天联合首次发布北京蚊虫叮咬指数，专家表示本市即将进入蚊虫叮咬高峰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即将进入蚊虫密度的高峰期。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张勇介绍， 每年大概从5月份呢，室外环境开始有蚊虫出现，高峰期呢大概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那么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渐降低呢，蚊虫密度也逐渐在室外呢逐渐减少。北京市目前常见的蚊子呢，淡色酷蚊，那它主要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出来活动的排在第二位的呢是白蚊伊蚊。 北京疾控和北京气象服务中心以十多年蚊虫监测与气象观测数据为训练样本，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来对比蚊虫密度的预测效果。目前从低到高分成了1到5级。 因为大家都知道蚊子呢，它的自身和这个水啦、气温啦、降雨量等等气候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一般都说哪儿水多哪儿蚊子就多。 目前指数发布范围为全市16个区，发布时段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11点前后，市民可以查询气象北京、北京疾控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未来3天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是24.5摄氏度。今天降雨可达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有雷电活动和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另外，山区、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避免去往上述地区游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5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41，明天的升起时间是5:0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内部道路微循环改造，车顺了，但却没有了人走的路。这个好事儿怎么办才能更好？ 如果这样单循环，这个车就要跟行人、残疾人、老年人，老年人在头里走，和车在后头催，没有人行道。 人车分流小区内要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居民担心增加安全隐患。 我们那小区设计的时候就人车分流，急停自行车的人放进来的话呢，影响孩子安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丰台区方兴园一区南区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为了缓解老旧小区内的交通压力，小区将实行道路微循环改造。改造后，车辆只能从西门进入，从东门驶出。然而居民发现通往出口的道路没有人行便道，这会导致人车混行，大家认为十分危险。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7月13号，记者来到南二环外方兴路和方谷路之间的方兴园一区南区，在东门处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安装了值班岗亭和待启用的自动抬杆系统。据居民陈先生介绍，这个系统一旦启用，这里将作为小区道路微循环的唯一出口。 我们这儿要搞单循环，说是上边强制要求必须实行单循环，就想那边进这边出，但是呢，现在给我们留的车道就是这么窄，没有人行道。 居民们提到的道路微循环指的是利用干道网络以外的窄巷、小街、便道等道路，通过疏通微循环网络，达到对干道网络分流的目的。同理，这也可以运用在小区的内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老旧小区错综复杂的小路之间形成动态的良性循环。这本应是件利民便民的好事儿，为什么在居民中有反对的声音呢？记者跟随居民们从东门进入，看到这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停放了车辆，中间勉强容纳一辆小型汽车通行。由于没有人行道，大家只能行走在机动车道上。一旦有车经过，记者和居民们只能给车让路，小心翼翼地侧身等待。道路左侧就是一个施工工地，居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工地正在建设养老公寓，建成后养老公寓的围墙将紧挨机动车道边缘。 如果真要单循环，这个车就要跟行人、残疾人、老年人，因为我们这有老年人最多了，这样的话就必然造成老年人在头里走和车在后头催，所以造成很大的危险。 居民刘先生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 首先呢，按照这个国家的道路标准吧，这马路得有一定的宽度，虽然是这个小区的通道哈，但是你看这个小区的来讲，两边一停车，中间只有一个机动车可以通行，一旦你要有行人之间就造成堵塞，而且你关键行人啊没有地方躲。我那楼里边很多的居民对这个有意见。 记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了解到，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然而方兴园一区南区东门内的道路两侧已经没有空间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是否有解决方案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小区所属的方兴园一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道路微循环系统还没有启用，正处在意见征集阶段。 这个按照街道要求，我们15号到24号4天有一个意见征求，在一个是二分公司门口设了一个意见箱，一个是在西门的那个保安门口设一个意见箱，征求大家意见。如果反对人数不超过半数的话，这个微循环就会启动。如果超过半数的话，可能就没法启动了。 另外，这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已经将问题上报属地方庄街道办事处。 那块啊，确实是没有人行道，这个也有这个问题，只能就是把大家意见，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反映给街道了，争取让街道能不能协调，看让这个老年公寓能不能让出那个1米左右的人行道。协调不出来的话，那咱们就得责成物业啊，往右边就靠近绿地这边看能不能修一条1米左右的人行道。 那是否有可能像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在小路北侧开辟出一条人行道呢？记者也询问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首开方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咱上哪去硬化？你说说哪有地儿啊？现在硬化不出来，因为这老旧小区能利用的地儿咱们都利用起来，没看现在绿地都利用了，这个不会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吗？你在小区里的车没有一个能开快的，这路就这么窄，它也开不快，就是一出口，这边是不允许进车的，这边没有进口，只有一出口。 面对如此僵局，属地方庄街道办事处又将拿出怎样的方案呢？记者致电方庄街道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